我们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是许巍的《旅行》，它是电影《后会无期》中的一个插曲。这首歌在词曲、编曲、意境各方面都极为和谐，既有着入世的深情旷味，也有着出世的随缘自在。 曲中那些简单的意象，松涛、风铃、蝴蝶、晚霞，犹如信手拈来的缤纷花朵，在副歌中自然流露的儿童的天真与长者的睿智完美交融。许巍的声音自然略带沙哑，但是丝毫没有影响歌曲中应有的那一份清新感。而歌曲中小女孩的天真无邪的哼唱，更是增添了一份独有的意境感。那么这一期节目，就让我们带你一起开始一段以音乐为伴的旅行。我是主播刘怡欣。 我是主播张孝晨。 我是主播高雨涵。 只有青山藏在白云间，蝴蝶自由穿行在清涧，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有一群小溪归鸟，谁画入这天地，又画下我和你，让我们的世界绚丽多彩，谁让我 歌曲是来自卡奇社的《日光倾城》，最唯美的电音绽放最纯粹的心灵之音，来自优质的创作组合卡奇社。听卡奇社的专辑就像一次奇妙的音乐旅行，每一首歌都是这次旅行中流连忘返的独特风景。卡奇社用心底最纯净的愿望开始了自己的音乐梦想，用声音传递着青春道路上最真实的共鸣，最音符记录着音乐道路上的种种奇遇。一阵风，一抹阳光，一次邂逅，都有可能成为他们歌唱的主角。这就是卡奇社不同凡响的音乐才华。 日光倾城是他们发行的同名专辑中的主打歌，这首歌以清新的电子乐加以纯美的嗓音表达，个性且不失流行，大胆融合了西方文化和中国情调的多元化曲风，却没有影响音乐强烈的整体感。音乐与词曲浑然一体，简单且不乏内涵，优雅且不浮躁，大概是乐团长期生活在青岛这座美丽的海滨半岛小城的缘故。聆听他们，有一种词曲本天成，妙手已得之的感觉。歌曲也因此被称为2007年最惊艳的一道电影光芒。 也许淳朴自然的气息总能给人以简单却震撼心灵的力量，所 所以尽管作品专注于成人内心世界的游吟浅唱，却难得地渗透着童话式的纯真。卡奇社的两位年轻人在他们的音乐中寻找着最根本的快乐，穿梭的画面感带给我们的不是城市生活的浮躁，而是坚持自我的那份淡定和从容。在口水歌横行的时代，卡奇社的音乐无疑是给流行歌坛带来了一缕清新的空气。想起来，这给人一种轻快明朗的感觉。这首歌是来自 John Hanson 的 Traveling Light。 John Hanson 曾经是荣获过格莱美奖和基督摇滚音乐和平奖的美国福音乐队的主唱和吉他手，并且先后推出了 Capture 和 Broken 两张专辑，但是并未取得理想的效果。直到他与 Sarah Rose 合作的一首单曲 Traveling Light 推出之后，才取得了轰动的效果。 歌曲中的另一个演唱者是 Sarah Gross， 她从前是一位高中老师，后来转行做了一名福音歌手。她的音乐不属一般电视流行歌主流，而是比较偏民谣的，比较像乐评家喜欢那一种。在许多基督教媒体的 Critics Choice 里常能看到 Sarah Gross 的名字，而正是在演唱了这首歌之后，她才真正为人们熟知。 Traveling Light中文翻译可以说成是轻装上阵，这恰如其分地反映了 Joe Hanson 在之前遇到的困境和释怀的解脱。干净的吉他，简单的配乐，积极向上的歌词， Joe Hanson 恰如其分的嗓音，以及 Sarah Gross 天籁般的歌喉，都让人心情开朗并如释重负。这样轻松的音乐让思绪在飘渺的旋律中尽情放纵的同时，也会勾起最美好的回忆。就像在夕阳下迎着柔和的阳光，卸下身上重重的行囊，骑着单车欣赏一派田野的风光。 放什么样的歌曲最符合旅行时的心境，那一定是民谣。旅行几乎是所有民谣歌手的爱好，只需要一把吉他、一支口琴和一支笔，他们便能记录下来旅行中的所见和所感。蒋明就是这样一位民谣歌手，告别微澜是他最令人称道的作品。简洁的编配，不偏不倚的氛围拿捏，再加上诗一般优美的歌词，纯正的民谣味道跟随歌声汩汩流淌，令人沉醉不已。 这首歌唱的是匆匆生命旅程中那不会褪色的少年情怀，歌曲的前奏很长，如一场漫长旅行的序幕，吉他和口琴轻快悠扬的调子流畅如行云，在层层递进中带领听者奔跑向前。虽然长，但不仅不会使人感到厌烦，反而会把人带入歌者的情绪，这时候人声进来就会给人以惊喜，节奏快而不失沉静是歌曲的另一个特点。 蒋明这样说自己，西安人士，喜于三几好友把盏畅饮，愁于身在媒体浪荡无涯，写过一些文章拥赴了红尘，跑过几个码头了断了少年，如今归去来兮，只为了哼唱几首简简单单的歌。歌者已非少年，却在喧嚣中保持了可贵的孤独，在沧桑中继续着勇敢与天真。所以有人评价，蒋明的歌声是这个时代所剩不多的安慰。 那绽放的瞬间宛如初心，却会在虚拟中消逸。我张开了胸膛让风穿过，就像穿过那些阳光与露水，想起那许多的故事，一渐渐褪去悲伤，像窗外灯光明灭。那绽放的瞬间宛如初心， 这里是 MUC Radio 音乐广播音乐鉴赏小课堂。本期的音乐鉴赏小课堂，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位希腊裔美国音乐家雅尼的作品 True Nature。 雅尼是当今世界著名的新世纪音乐作曲家和演奏家，1980年至今已发行出版10余张专辑，两度被格莱美奖提名，其作品在过去十年中一直是奥林匹克运动会广播音乐的最爱。他曾在帕特农神庙、故宫等地举办过音乐会。虽然出生于希腊，雅尼却认为地点与灵感无关，他的创作方式是忠于内心。 这首曲子将高雅的古典交响乐与绚丽的现代电声乐巧妙地结合起来，木质打击乐与金属管乐以及悦耳的电音融合成伴奏，钢琴的弹奏若隐若现，它兼有古典与现代感，丰盛精彩犹如栀子花一般，蕴含着浪漫与汉人的张力。他曾说过，我的目标是用感情与人们沟通，我捕捉到了生活的感受，并把它融于音乐之中，音乐将会给听众带来希望。 周国平说，光阴蹉跎，世界喧嚣，保持一份童趣和闲心，踏上一段旅途是不容易的。如果哪一天我只是埋头于人生的种种事物，不再有兴致趴在车窗旁看沿途的风光，倾听内心的音乐，那时候我就真正的老了，俗了。行走是生命的律动，在苍天和厚土间，生命才会有永不止息的脉动，而旅行的真谛便是带动你的灵魂去寻找生命的春光。今天的音乐之旅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还想继续收听我们本期或往期的节目，欢迎关注明大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登录喜马拉雅 FM 搜索明大广播音乐之旅。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主播刘云欣。 我是主播张孝晨。 我是主播高雨涵。 下周三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亲爱的小屋，崭新好。最近着实有些脏了，所以想找个地方说说。那天晚上，我独自坐在绿茵场，晚风烈烈灌进袖口，三千世界压煞尽。又过了一年，真快啊！我都做了什么呢？高考过去一年了，我有没有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呢？我好像离自己越来越远了，似乎变得颓废了。有想过改变，但坚持却很难。颓废的生活似乎又开始了它无止境的循环。晚睡，熬夜，眼睛模糊，注意力下降，甚至老师叫到我的名字我也全然不知。还能怎么办呢？下决心也不是一次两次了，热度又有多久呢？我承认人的意志力也分高潮和低谷，但我似乎低迷居多，总是想没关系，还有明天，晚一点睡也没有关系，明天补回来。难过的原因并非能力有限，而是猛然发现高考之前那个信誓旦旦要做专业顶尖的人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浑浑噩噩找不到未来方向的人。当年宁死不屈也要一争高下的我，越发趋于所谓的中庸之道，外界的环境把我的锐利的傲气一点点地磨去，打造成同万千人一个模样。我似乎丢掉了我的金箍棒，沦落成了一只平庸的猴子。我真的很讨厌这样的自己，心里像堵了一团棉花，哭一下就湿漉漉的，重重地压在那里，呼吸也变得难受起来。因为未知，所以害怕、迷茫，不敢想未来。我还来得及吗？还来得及重拾信心，重新上路吗？ 独自相处，待在人群中，时时刻刻都在应付人际关系，无时无刻不在这样那样的事件中。太久没有看书，好多道理自己想也想不明白。以前的时候，一看书，心里就会平静下来，好像坚定地相信自己可以从中找出答案。树洞啊，其实我可能就是需要一个独处的机会，对吧？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抛开一切，不要拖延。十年很远，但却很快，我不想就这样耗尽我的青春呐。操场上散步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学校不知道什么时候砍掉了篮球场边缘那一圈高大的毛白杨，被遮盖的天际露了出来，舒展着。各位晚安。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九八二青春联盟， 九八二青春联盟， 青春的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九八二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生活在路上，风景在耳边，白日的闲暇，暖阳斜打，树影斑驳，走进声音的世界，听听音乐，聊聊心情。这里是交大广播非午夜电台，品味生命的过往，分享生活的美好。我是今天的主播陈宇。 这才开学没几日，周围的同学们就已经开始忙这忙那的了，该刷夜的刷夜，该建模的建模。无论是初来乍到的小鲜肉，还是饱经风霜的老腊肉，似乎一回到学校呢，就步入了生活的正轨。不过我想说的是，学习生活固然重要，但是也不要把自己累坏了。该休息的时候呢，就要去休息，该玩的时候就痛快的玩。毕竟九月刚刚过半嘛，别一腔热血未到深秋，埋骨之寒早已尝尽了。说起来，前几天还和朋友们一起到大钟寺那边去看电影，最近真是大片云集啊，看什么电影反正也是挺讲门道的。比如说呢，去看敦刻尔克的时候一定要带上晕 3D 的朋友，看刀剑神域的时候要带上现充，看星球崛起的时候一定不要忘了约上身边密集恐惧症的朋友。反正约朋友们去看电影嘛，当然是怎么糟糕就怎么来了。不过话说回来呢，敦刻尔克在小蜘蛛啊、刀剑一类众多的爆米花电影中可谓是一股清流，还有全真的电影特效，压抑的情绪氛围，顺便还把英国人黑了个遍。即使在战争片中也是那一只与主旋律格格不入的独特乐章啊。当然倒不是想把这部电影吹得有多神多好看，只是那一抹红中的一点黑格外的扎眼罢了。敦刻尔克作为一部历史片，在大撤退的背景下，悲伤的基调是不可避免的。这种悲伤的大撤退呢，倒是让我想起了我的一位朋友。前几日碰见他的时候，他的那个样子倒是滑稽，手里拿着一个酸奶瓶子，走起路来东倒西歪的，一步一个踉跄。我说他这是酸奶不醉人，人早已自醉，他却告诉我这是抽刀断水，水更流，怎么消愁，愁还是愁。我问他这是遭遇了什么惊天变故，会落魄到这般境地啊？他就甩给我两个字，外汇。我一下子就全明白了，那肯定是投信外汇里那点钱又亏了。这从外汇里撤钱可不同于从敦刻尔克撤兵，虽说基调都是悲伤的，可撤兵那是看着保存了多少精兵，想着将来如何东山再起，可撤钱就不一样了，撤钱就完全是看着亏损哗啦哗啦的把自己的钱全都跑没了。接下来的半天时光呢，我就听他从最早投入那点小钱赚点小钱，一直讲到自己赚得盆满钵满，春风得意，活脱脱一个金融大亨的成功史，再到后来贪心不满，输得血本无归，又成了一个谨慎投资的教科书般的典范。直到最后他还是念念叨叨，踉踉跄跄的，可从头到尾他都没有哭过。孙燕姿的歌中唱道，我怀念的是争吵以后还是想要爱你的冲动，而我想说，我怀念的是败光以后还是想要重来的冲动。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我怀念的是争吵以后还是想要爱你的冲动。我记得那 最真的相拥，谁爱得太自由，谁过头太乐。 记得前几天有人问我，如果这个世界上有后悔药，你会怎么用？我没有立刻回答，思考了很久，倒不是因为没有后悔的事情，只是想了想，却没有哪件事情让我完全从头来过。眼前的阳光明媚也好，身前的狂风暴雨也罢，一切都是我，彻头彻尾的都是我。从来没有哪个决定是为了什么而去做，从来只是知晓事后的因果。人世间的事情莫过于此吧，用一个瞬间来喜欢一样东西，然后用多年的时间来慢慢拷问自己，为什么会喜欢这样东西。想必我那位朋友也是这么想的，人生本无后悔药，何必又要日日悔恨，终日愁苦呢？我若认定你就是答案，我不怕谁嘲笑我极端。最后，让我们用一首《偏爱》来结束今天的非午夜电台。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交大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把昨天都作废，现在你在我眼前，我想爱，请给我机会。如果我错了也承担，认定你就是答案。我不怕谁嘲笑我极端，相信自己的直觉，顽固的人 节目，我们在这里又和大家见面了。我是主播刘瑞佳娃， 我是主播梁笑。不知道大家看了家园的晚会呢，对于大学的生活有什么感想呢？ 是不是更向往了对我们的民大的生活，是吧？发现比这个我们的想象中还要丰富。 那么说起这个看家园晚会呢，我想起来我大一看完之后啊， 去年是吧？ 对对对，去年我大一的时候嘛，也有看这个家园的晚会。 当时的时候你是什么心情？ 看完之后我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这么说就很复杂。本来应该是很开心，就是因为来到了民大这个校园嘛，但是看完家园这个晚会呢，就是给我一种也是有那么一点伤感。因为家园的晚会里呢，就是也有说就是家人对你的期望啊，还有很多的一些事情， 然后就有点想家了是吧？ 是是是，感触很多呀，很深。然后我今年又去凑了个热闹，昨天呢我又去看了一次家园晚会。虽然说没有看全吧，因为是站在门外嘛，因为大家都 先生比较多， 对，都已经把大礼堂挤得水泄不通的了。然后我就站在门外看了一会儿。当然这个台上呢就和我大一时看的不一样了，因为 台上有了我很多熟悉的面孔， 有很多你在艺术团里面认识的人在上面已经开始参演了一些的角色， 对， 是吧？那你看到的这个心情应该又是和你大一的时候完全陌生的时候又是一种不一样的感觉。 是，就是刚开始看见他们的时候我就会感觉很有趣，因为毕竟在台下嘛，都是什么样的人我都知道 比较了解， 对，比较了解，然后在台上 是塑造了不同的角色， 对，讲真他们演的真的很好。 家园的排练确实很辛苦，每一位演员所呈现给大家的这一台晚会也是付出了很多很多的努力，有我们看得到的地方，也有我们看不到的地方。可能当我们很多的新生自己步入大二，参加了许多学生组织的时候，也许就会发现你真正的参与到家园的演出里面，和你作为一个观众去欣赏这一台晚会之间的区别。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在自己这个大一还算是比较轻松、压力比较小，然后可以去尝试很多可能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去多发掘一下自己的才艺，发掘一些自己真正可以在哪些地方胜任，然后参与到学校的活动当中。 对，总之呢，让自己的大一生活丰富起来，不要就是每天都窝在寝室，这样的话我觉得对于你的大学生活来说并不是一个很好的状态。 但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想啊，我上了大学我要怎么怎么样，但有的时候我们就还也会控制不住的继续窝着，什么 对 情不自禁。 就像我昨天看完家园晚会之后，我就真的想起了我在最开始上大学的时候给自己做的那些规划，但是其实真正并没有做到，所以就是也给了我一种 警示。 那比如呢，那你记得你刚上大一的计划里面有减肥吗？ 啊，我刚上大一的计划里当然有减肥啊，但是 那这很显然没有做到， 很显然这个稍微有那么一点难，然后啊，咱们先不提这个啊，我对自己的大一计划里呢，其实还有就是想要去得奖学金这个事情，但是讲真，我感觉对我来说有点难，因为毕竟 你发现了需要付出的努力更多，是吧？ 对。要想同时策划好在学习方面和在学生组织里面的工作呢，其实还是很难的。然后尤其是 你现在也正是处在大二这一年，就承担着其实是学生组织很多的重担都是在你的身上。 所以我觉得大家在刚上大一的时候呢，最好给自己一个规划，不管能不能做到，总要有一个目标嘛。 关于郑州我知道的不多，为了爱情曾经去过哪里，每次在火车上路过这城市，一个人悄悄想起他，上没有灰尘，谁的肩上没有过齿痕，也许爱情就在洱海边等着，也许故事正在发生着， 我闭眼是大明湖和护城河，趵突泉在我耳畔喷涌着，可我却不清楚济南到底是啥样的，它究竟是啥样的， 就像是一场战争，现在需要大雨浇灭理性，谁也无法逃脱，或是减少伤亡，黄楼里有个男人在他 身边的少女偷情，已被唱到下肚，转身跳进西湖。找也找不到96年的痕迹，斜阳再也没有倒影的月亮，再也没有醉人的暖风，转眼消散在云烟。那一天那一夜，那一天那一夜，那一天走多久，你攥着我的手，让我感到为难的是挣扎的自由。分别总是在9月，回忆是4年的愁，深秋嫩绿的垂柳亲吻着我额头，在那座阴雨的小城里，我从未忘记你。成都带不走的只有你，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哦哦，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我会把手揣进裤兜，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许多人来来去去，相聚又别离，也有人喝醉哭泣，在一个人的北京。也许我成功失意，慢慢的老去，能不能让我留下片刻的回忆。是不是对生活不太满意，很久没有笑过，又不知为何。 既然不快乐又不喜欢这里， 不如一路向西去。 娇娃，你最近几天去看了那个佳云的演出吗？ 我没有啊，因为之前也看了很多遍了，然后这个大三一开学的事情又比较多，就没有去看。但是我的朋友圈里面就会有很多人在发这个佳云晚会的这个实况啊，然后我也在默默地注视着他们，然后为他们加油，为他们开心。最近还是那大一同学的这个，可能是除了军训之外的娱乐活动，我们就是看看家园呀，然后休息休息啊。最近的那个上映的电影也是挺多的，你看了没有？ 我其实有看最近上映的一个电影，蜘蛛 蛛侠的那个电影，然后我觉得那个蜘蛛侠拍的也是挺有意思的。 嗯，好多这个人都变成了这个荷兰弟的迷弟。 对，尤其是这个蜘蛛侠，其实我感觉在漫威的这个电影的拍摄历史上，可能是一种突破吧。 嗯， 他在最后的结尾的地方呢，并没有给很多的特效，而是把而且把那个蜘蛛侠的穿的那身战服啊，就是变成了最开始的那个最破的那身战服。就总之，其实那个地方给我的震撼还是挺大的。 嗯。然后我们也直接马上就要迎来了我们的周末，正好可以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可以去补一补没有看过的电影啊。 最近几天大家应该也看到了，在一号公寓楼那边呢，会有好多展台，是很多组织的招新。 对，我们各大组织的招新呢，都会在你们军训即将结束的这个附近呢，开始对你们的攻势吧，算是。 过不久呢，我们广播台的招新的展台也会在那里，也会在那里向大家公示，希望大家到时候去那里，然后也希望大家多多的报名我们的广播台。 嗯，如果你有这方面的兴趣的话呢，我们也在这里算是对你的一个邀请，然后希望你可以发挥自己的特长加入我们，然后让你的声音也出现在广播里。 对，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前不久在民大广播的公众号上发表了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然后大家平时可以留意一下，因为真的每一档节目都非常的好。 那么我们这一期的魅力周末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如果你想要再一次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平台民大广播，或者通过搜索喜马拉雅 FM 民大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是主播梁笑， 我是主播刘仁佳娃，我们下周不见不散。 台所は朝の光に包まれていた。朝ごはん食べたくて冷蔵庫を開けた途端、ちゃんと生きてるようなそんな。 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